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3集，机场见面。唐家人自然护短，陆之行跟唐青是唐家现在呼声最高的两位。陆之行不说，他站得太高，连唐家人都看不懂他，但唐青唐家人都知道，20岁就加入了黑客联盟。虽然是因为有陆之行引荐，但陆之行能够引荐进去，就说明他有进黑客联盟的实力。这种情况下，秦玲跟秦汉秋他们对唐家对唐青的态度就让唐家人不悦了。说完，唐家的大管事抬了抬头，他看着秦玲这一行人的表情，秦修成的经纪人脸上微变。 黑客联盟？ 他上次就听库克老师说起黑客联盟，这些顶级黑客什么的距离他太远，经纪人一般都是当作传说来听的，毕竟不是这个层次的。库克也只是稍微提起黑客联盟，向他证实了黑客联盟的存在。眼下，库克老师也只是听说，这位管事说那位唐小姐加入了这个组织。经纪人当然心底惊骇，甚至于一瞬间表情没有绷住，被唐家那位大管事看得一清二楚。这表情在大管家的意料之中，他轻笑一声，没有说什么。然而在看到秦冉跟秦玲的时候，他却是顿住了。秦玲的表情依旧冷漠，看不出来什么。秦冉拿着手机正在看消息，他向来擅长一心二用，自然是听到了大管事的话，脸上并无表情，只是抬了抬头看向那位大管事，眼眸微微眯起。麻烦让个路。大管事一愣，他不由自主地往旁边退了一步。秦冉淡淡地收回目光，继续低头把玩着手机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。身后，大管事垂在两边的手一紧，一个20来岁的女生哪来这样凛冽锋锐的眼神啊？大管事看着秦冉的背影，应该是看错了吧。唐军也要回去见陆之行，没再跟秦汉秋等人多聊天，直接离开。等一行人走后，经纪人才看向秦修晨，把那位唐小姐的事情说了一下，最后微顿道： 小林要是跟那位唐小姐有来往，肯定不会差，但这唐家确实不简单。 秦修晨不让他们跟唐家有多来往是对的。 黑客联盟？ 秦管家对这些了解的就比较少了，他看向经纪人，目露疑惑。 这是一群黑客的组织，跟黑帽子一样？ 经纪人也被问倒了，他迟疑了一下。 应该制度不一样吧。 他只知道黑客联盟很厉害，至于其他的，他一不是黑客，二不了解这个阶层的人，自然不清楚。秦冉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看向镜头的车，淡淡开口：黑客联盟就是一群顶尖的黑客，有个暗线网络链接，专门搅乱国际上的组织，有好人有坏人，只要技术达标，黑客联盟就收，能加入进去的至少都有全球前200的水准。他说完，程木的车就停在了不远处。秦冉朝身后挥了挥手，随意地开口：凌晨3点走。这里距离停机坪还有一段距离，明天上午10点半的飞机，还要提前去见秦汉秋那位二表哥，自然要把时间线提前。秦修晨目送秦冉的车离开，才转过头。经纪人这才啧舌： 全球前200排名的黑客，可怕呀。 全球几十亿的人口， 在这些人口中排名前200，确实强，连秦修臣都微微颔首。只有秦汉秋这个憨憨，他的关注点不在唐家那位小姐很厉害那里，他只迟疑地开口： 哎，那然然怎么知道的？ 他问秦修臣，秦修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经纪人显然也想到了这儿，他略微抬头迟疑道： 哎，是啊，上次小侄女儿还有一本黑客联盟内部的书。 一行几人面面相觑，没敢说什么。凌晨3点，程水开车去接秦汉秋一行人离开，程木开另外一辆车跟在程水后面。晚上出行需要经过边界，依旧是每一辆车停下来接受检查才能放行。镇守边界的人看到程水跟程木的车时，直接开了最右边一道门让他们离开。别说检查，连驾驶座上坐着的是什么人都没敢去看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早上8点到达 M 州停机坪，他们到的时候，唐军跟秦汉秋的二表弟都还没有到。 小程啊， 秦汉秋直接看向程俊， 你有事就先去忙，我再等等。 一下车，秦汉秋就看到程俊不停地接电话。程俊看了秦冉一眼，秦冉把黑白色格子的围巾往上拉了拉，没有说话。 好。 程俊低头笑了笑，却也没有说什么，直接开口： 那我就先走一步，待会儿登机口见吧。 他确实有事情没有处理完，马修那件事，还有镇守停机坪的霍尔这边，他肯定要说两句。 哎哎，你去吧。 秦汉秋直接摆手： 没事儿。 程水跟秦汉秋、秦冉告别，就跟着程俊一起离开，剩下程木跟在秦冉身后。 莫非他有朋友，就是黑客联盟的人？ 秦修臣今天有戏份，不方便送秦汉秋，就让经纪人来送他们。经纪人看向入口，询问道： 不知道。 秦汉秋摇头，他微微凝眉： 舅舅说了，他们走得很早啊。 一行人又等了20分钟，才看到拿着行李的老李跟那位大管事。 边界入检口人太多了，排了很长的队。 老李把箱子放好，微微弯腰： 你们久等了，老爷跟二少爷马上就来，他们遇到了一位朋友，正在外面聊两句。 秦汉秋摆手表示无妨，只是疑惑： 啊，什么入检口啊？ 你们第一次来 M 州可能不知道，就是你们来的路上排队检查车子的地儿，就是边界入检口，检查严格，基本上人人都知道。 大管事看了秦汉秋一眼，淡淡解释。秦汉秋回忆了一下，路上他也看了一路的风景，但确实没有检查车子的地方啊。他看向秦管家： 有吗？ 秦管家倒是记得： 好像有吧，但我们没有检查。 怎么可能没有检查啊？ 大管事看了他们一眼，想出言说两句，老李淡淡地看他一眼。老李是唐军最信任的人，大管事直接闭嘴，不想再跟秦汉秋这些人说什么。老李这才微笑地看向秦汉秋一行人，微微弯腰： 我提前来也是想跟二爷你们说一声，二少爷他性格有些冷，跟秦小姐有点像，待会儿要是有任何怠慢之处，请你们见谅。 要说这个，秦汉秋觉得真没有人有秦冉这么拽。他摇摇手，笑了一下： 我一直奇怪，冉冉的性格像是谁？原来是像二表弟呀。 老李也笑： 秦小姐个性确实很像二少爷。 说着，他也有点遗憾，就是有一点不像。一个研究物理，一个研究计算机。 没过几分钟，入口处就出现了唐军跟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，大概30岁左右，看得出来高冷，一丝不苟，正是陆之行。落后唐军身后，也没有看其他人，正在看手机，似乎在跟什么人聊天。 老爷，二少爷。 大管事看到陆之行，脸上冷淡的神色变得很快，热情又恭敬。唐军对着秦汉秋介绍，热情的介绍。 汉秋，这是你二表弟陆之行。 然后又看了陆之行一眼。 你表哥秦汉秋。 唐军声音不大不小，纵使秦冉在聊天，他也听到了熟悉的名字。他面无表情地抬头，把围巾往下拉了拉，一抬头正好看到陆之行的那张脸。陆之行跟以往一样挺冷的，秦冉看过去的时候，他也正好看过来。秦冉陆之行俱是一愣，两人中间隔着秦汉秋跟唐军。唐军见到陆之行跟秦冉的表情，便对陆之行说道， 之行，这是你侄女，叫…… 我知道，秦冉。 陆之行淡淡开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